最近想要当谁的太太呢？ 最近啊， 最近心中有想要当的太太吗？ 好奢华的烦恼哦。 曾经想当过杨太太， 杨宗纬 还有谁？潘太太，潘太太现在还是想当嘛，对不对？ 我有想当过潘太太吗？你说喜欢那个人就是想当他太太，意思是不是？ 可是好像 我喜欢那人也没有想要当他们太太啊， 好像没有在节目上大叫说我想要当潘玮柏太太。 对，我好像没有到我要就是比如说我自己觉得自己什么什么太太这样。 但杨太太有啊，没有吗？杨太太没有。 我没有说我是杨太太吧？我没有说过要嫁给谁吧？ 哦，是哦。所以对婚姻，喜欢是喜欢，想要被他拥抱，但是并没有想要跟他步入婚姻。 你要当他太太耶， 太太好像太，你说责任太重， 太太 很沉重。 我们这种就是没有什么肩膀的人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成家立业，大家一看我们就觉得避之如鬼神啊，就是啊， 你有想要成家立业吗？ 哈啊，当然， 真的呀。 你眼睛睁这么大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想过你有这么渴望成家立业。 今天呢，12:07，欢迎来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阿库尔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那今天呢是9月13号，这个礼拜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又短，因为三天就要放假了。然后我们最近都没有生日寿星，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会祝生日寿星，当天的生日寿星生日快乐。 是的。 如果你要你是最近生日9月份生日寿星，你想要在一天的一开始听到马克玛丽在飞碟电台跟你说声生日快乐的话，你可以上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在青春点点 Facebook， 要用电脑版才能上哦，就是你要拿出你的笔电或者桌垫、桌机，你手机现在看不到我们那个网志区哈、 哦。啊，或是你手机如果有网志区突然浮出来，你就要把握机会。 哦，就是它动态有时候会 在，你就直接留了吧，哦、就是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意思。 因为网志好像网志。 我要收集你最近那个什么什么小甜甜布兰妮的什么 Make Me 让我的网 字，不是布兰妮，是 Britney， 是 Britney Spears。欸，我最近很常咬字的出问题耶。 Britney Spears 的网字 ，Britney Spears 的网字，部落格。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对，要把握机会，我们要活在当下，所以当那个你一看到的时候，你马上就要做这件事情，不要想说哦 我 之后再来找， 我 之后再来、哦、我刚刚也是很想讲我之后再来找，我要完全进化成一个 pure 的台湾人了。 Welcome 好的，那就是在上面生日寿星，你可以留下你自己的生日愿望，然后你的生日留言，我们就会在一天一开始祝你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own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Stop time for you. The 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sleep addict. Crash on the floor and catch disease. Pop in the polar opposite the NCT. Hip hop in the propaganda say they name brand. But I done seen how the did my main man. The nights you won't remember are the nights you won't remember. I be gone till November on my city called December. Dreams I made for cages, nigga, lions are for real, nigga, dying is for real, nigga, dying on the field, nigga, Fridays off the chill, and I escaped the treachery. I just had to rest in peace, the recipe. The rest of us praying at the sand, don't leave a tan. If you're up right now, hope you hear what I'm saying. All my friends are wasted. If I get lonely sometimes, when the angels on my shoulder slap a hand, I'm stuck here with the vultures hissing and circling. You didn't call me. My friends， 所有我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在干嘛？你们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拿起电话来？ 我们很累，你知道吗？我们礼拜六还是有上班上课的，很累，你明白吗？ 哦，你说他们，你说我的朋友们，你现在在假装就是你是我的朋友。嗯、 对，我都哦，捆包睡到第几层去了？ 你说在星期六的时候？ 现在。 哦，我抓不住你那个角色，对不起，太飘忽了，太飘忽，太飘忽。那我们来复古一下，这是我什么时候的歌啊？十七八年前有了，一个孩子都要成人了呢。 高中。 嗯，来自 Shino 林小培的 Shinos。 有什么不一样？你在耳边说着天真的谎，安慰抵不上痛苦一场。浮躁的不安，分裂的冷酷的谁的忧伤被解放，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放肆的忘情的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谁的忧伤被解放，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放肆的忘情的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 都能真实的模样。 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啊，我是台北的小黑。 嗨，小黑。 小飞。 啊，我错。嗨，小飞。小飞你好，小飞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没有，我想说我刚吃了一碗臭豆腐。 你说湿的那一种？ 干的，干的那一种。 炸的 臭豆腐。 我觉得湿的比臭的， 湿的比干 的 臭 很多哎。 湿的是不是比较 腐吗？ 腐臭的味道， 就是泡在一堆。 湿的是腐味，干的是宅 味， 这样子吗？ 真的超臭！我每次骑车经过那一家臭豆腐，我都觉得这家可能有问题，万总那么臭。然后今天就跑去买来吃，觉得真的是很臭。 欸，我觉得一个人半夜吃一份臭豆腐，其实罪恶感蛮大的。 为什么？ 一份蛮多的。 一份哪有多？一份不是就一块方方的豆腐而已？ 不止一块，好不好？一块会切着，你就切四块这样。 对啊， 一份起码有两块吧？ 是吗？ 嗯，差不多两块至三块。 对啊，你怎么可能吐四块就没了？你是买， 就 东区的豆腐很贵、欸。 不是啊，就是 上升 大块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切什么，就是像米字形这样子，所以就12块，还是这样？米字形 就是一块像，就是一块豆腐 切两刀而已啊。 啊，你看过豆腐吗，少爷？ 有有有有，有 吃过豆腐？ 你吃过豆腐？ 有。 那是一块豆腐切四个，就是 切两刀。 我知道你是不是说一些，你在说一些比较，因为有一些比较新型的臭豆腐， 嗯， 它就是独立一块方形，然后真的是从头画一个十字下去炸，有点像开花的那样。 嗯， 那个是比较前卫一点的。 没有办法，除了天龙锅， 对对，它中间会塞一些，比如说它的料 会 淋在里面， 对对，塞东西，对对，那个很大啊，那个就一块而已啊。 你想那天龙锅，乐华夜市就有，好不好？ 那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天 龙 锅吃的就是一些比较 avant-garde 的东西 ，avant-garde 比较前卫一点。Sorry，I'm so sorry。 你就开间店叫 avant-garde，avant-garde 臭豆腐，stinky 豆腐， 白痴。 白痴、欸欸！ 我觉得我们三个好像朋友，聊一聊你白痴哎、欸、你。 对啊， 那小飞，你为什么会半夜出门呢？ 哦，我送晚餐给我女友吃啊。 天哪、啊，你是要害她肥到什么地步啊？ 你女友住桃园啊？ 没有啊，住台北啊。 你以为她真的出国？ 不是啊，不是啊，就是。为什么半夜会骑到12点才回来？就可能骑去桃园，然后那个时候是晚餐时间，然后再待一下，然后再骑回来。 你是送晚餐还是送宵夜？ 送宵夜啦。 哦， 那他是 才出门， 他是有暗示你要吃宵夜，还是你给他惊喜？ 还是他暗示的宵夜其实不是实际上的宵夜，是你的肉？ 你的豆腐 啊、哦？ 送宵夜顺便拿月饼回来。 为什么他要给你月饼？他是你厂商吗？ 就给我家人月饼啊之类的。 欸，中秋节如果有另外一半是要做礼的吗？送礼给对方吗？ 看有没有心咯，看有没有诚意咯。 我完全没想到欸。 可是 没有心啊。 可是既然准备了礼，为什么不亲自送呢？ 哦，他要上班啦、啊、 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护理师。 哦，那 对啊。 哦， 所以就比较晚，他上晚上的、啊、所以现在要吃他的早餐。 嗯， 所以就送了臭豆腐过去。 这样也是蛮害他的，因为他很臭的去上班， 然后就臭到病房的病人。 那你有跟他一起吃吗？ 我就吃完一盒回来 了。哦，好的好的，一起吃饭蛮甜蜜的， 确实蛮爽。 对啊， 可以刷牙洗洗睡了， 好开心、啊、 真的。再做个运动再睡好 了。好，很棒 很棒， 晚安， 拜拜 拜拜。 这个电话我觉得蛮重要的，好像提醒有另外一半的人，你是完全忘记这档事了。 你说要送中秋礼盒、哦、 对啊。 嗯，我刚刚本来差点脱口而出说那你会送吗？对不起。0223639955。 Better place, so I keep an eye on the shadows, smile to see what it has to say. 放松。 岁月终究没有留下当初和我一起听这些歌的那个人，这些歌经过时光流转，却在我生命刻下最深的一道痕。 在雨中身旁， 欧阳菲菲，雨中徘徊。 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 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让我们将 翁倩玉祈祷。郭子，我们的爱相同，因而相同爱着每一首记忆中的经典。郭恒奇《爱相同》专辑，重现华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女伶经典。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吼，电脑又跑不动了啦！ 来来来，拿旧电脑换新笔电 ，Intel 火力购物金。购买 Intel 严选触控轻薄新笔电，指定机种就送你最高3000元百货公司礼券。 详情参考 Intel 台湾脸书粉丝团哦。 金钟50票选冠军，花的嫁纱创作人，全能创作才女崔子格，台湾首张国语大碟《最好的自己》，传媒好评，暖心推荐。过山车，美妙音乐。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单，我说过的不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39，青春点点，你好。 马克玛丽你好，台北洪先生。 洪先生， 洪先生，你好， 我也打进来了，打进来了。对，因为911是我的生日啊。 今天啊， 今天不是913吗？ 对对，911刚好星期天呢、啊。 哦， 刚好就是你们。那天我正忙啊。 生日好玩吗？你有过生日吗？ 没有，因为我那天我有我白天睡觉，晚上在值班呢、啊。 嗯。 对对对，我可以讲一下上周三的事情。 上周三什么事？ 你知道那时候我因为我本身九点早上九点下班的时候，刚好有个永和分局的侦查队打个电话给我。 嗯。 然后说算是秀朗派出所的，然后说什么案子？ 是什么谢王派出所？ 秀朗，秀朗派出所。 就是秀朗桥的秀朗派出所啊， 秀朗派出所， 派出所啊，那侦查队打给我说， 派出所嘞， 我他那个他是打给我说什么有什么诈欺案件的，然后我说什么我被通缉，然后是案子是在雄检，然后他找我，然后我就约在板桥，然后来找我，然后带我回去啊问一问，其实人都不认识哎， 嗯， 那好像案子犯罪日期是102年，然后案。甚至还是104年，那只好过下午3点嘛，然后先到分局做笔录嘛， 嗯， 做完之后下午3点嘛，把我带到那个高雄地检署，到高雄地检署已经晚上7:30了， 嗯，坐高铁啊， 然后没有坐巡逻车， 巡逻车开这么快哦， 对啊，4个多小时，那个因为他押解犯人，他都要开灯啊，那都可以开很快啊， 狂走路肩吗？ 如果有塞车可以走路线，这样你要开警示灯的话，他就让我走，就走路线。然后国道不会追啊，这种国道不能追啊。 可是，可是你没有做这件事，对不对？ 对对，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奇怪。那一直拖到晚上10点多，那检察官开侦查庭，然后庭上有个检察官嘛，老的，然后一个学习法官，问一问，根本都。 我就刚刚都不是我啊，因为那时候我在基隆啊，我哪有可能做那些事情，那请什么公司啊，又借票又买车又去给他典当的东西，通通不是我做的，我都自己都觉得奇怪。 嗯， 因为他有些证据没有秀出来， 嗯， 变成我要9月21嘛，还要再过去开一次， 为什么？ 太麻烦了吧？ 那这样可 是麻烦啊，因为这很麻烦啊。 可是这样这两天你就没有工作，对不对？ 对啊，我就请人代班啊。 那他有给你钱吗？ 没有，我就找我请公司帮我的人代班啊。然后我回来开那天开完庭嘛，开侦查庭，半夜他本来是才30000交保嘛。那我说我没钱啊，我身上只有500块现金而已啊。 你还要 交保？ 你可是你又没有做这个事情，你交什么保？ 对啊，因为我不想那检察官才30000交保，那我说我没钱啊。 不是没钱吗？是我又没做错事。 对啊，我也不晓得，反正他才30000交保，然后最后很好笑，我说我没钱嘛，我就跟检察官讲，不然撤回啊。那到最后是怎样嘛？无保，然后限制住居而已啊。然后放我出来，零点才放我出来，拖了我是拖到最后一个才出来的。那我那天还花客运车就回台北啊，然后早上回，因为我那天被带走的时候，很多有些东西嘛放在秀朗派出所那边呢、啊。然后 你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些事情到底是什么事？ 我都不是说很清楚，因为那天开侦查庭，很多证据。有些文件他都没秀出来啊， 对， 他是问而已啊。 可是重点就是你没有做这些事情、啊， 都没做啊。因为那时候102年九月那时候，我去基隆城上城。 你去基隆什么？ 城上城有个建案叫城上城啊，我就那时候弄 A4 牌啊， 用了什么？ 广告 A4 牌、欸。 嗯， 我都摆，我就去摆啊，而且他又是假日，按时日期又在假日，那我扣零啊。 可是他到底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做的啊？ 我哪晓得，可能是有人乱摇，或是有什么伪造证件这种东西。 那如果 可以是， 可是如果这样是伪造证件的话，其实你就是没有做。 对啊，对啊，那我就不晓得，那反正还在侦查庭啊，我就到时候九二一好像下去一趟啊，我大概才晓得、啊。 那你必须要跟检察官说你要赔偿我的工作损失跟车资之类的。 检察官他不会负责赔这种东西，这只能靠抓看是谁冒用我的，我这可能变成跟他求偿啊。 嗯， 还好过去了解法律诉讼这种东西， 不然你有了解吗？我觉得你听起来很不了解。 对、啊， 没有没有，因为有些东西我是了解的，只是。因为我先算过来的， 你算过来人是什么意思？你有案底吗？ 有有有，我前十几年前和我做生意的时候就卡了一堆东西， 嗯嗯， 我还进去蹲过哎，那为了商业事情还进去蹲过， 嗯， 我发票一堆有的没的就进去蹲过，那是我先合伙做生意的事情， 嗯， 因为有些东西是你被告的话，你没办法求偿，你如果说证明你是无罪的，你变看是谁害你的话，你就变要跟他求偿而已，就看他要不要赔而已啊。 真是一个不开心的九月。 我自己要去玩，我就上去，而且蛮扯的啊。啊，那个做犯罪日期是102年，然后是真自然是104年。我都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如果因为又是高手，如果当场被骗，不肯拖到104年才报案呢、啊？ 嗯， 对吧、啊？一看就我也觉得怪。 嗯嗯嗯。 听你的笑声，好像是还可以乐观的看这一切，那就好了。 对，还有一点呢、啊，因为根本就不是我做的、啊，通通都不是我签名啊。我不晓得为什么都会流出去。 嗯嗯嗯嗯嗯， 对吧？ 好好好，希望后续顺利。 大家好好好， 拜拜哦， 拜 拜。 欸，可以这样子哦，就是如果今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人冒用我的文件，所以最后传讯我，可是我明明就没有做，然后我必须要损失我的工作收入，然后 我刚刚那个要交保，那个才更夸张欸， 然后我要损失我的工作收入，而且我求偿无门，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做的。 可是想去当证人却也有钱拿。 对，可是如果你去当证人的话，其实会有车马费，然后你当被告的话，你当嫌疑人的话没有。 对耶，这样好麻烦哦，这样子， 可能要发个简讯给你朋友了。 你说问我律师就是 对 怎么办这样子？ 这是怎样？ 真的哎，被冤枉这真的好烦哦，好不开心哦。 那如果最后就是他说找到那个源头，你还可以跟他求偿。如果根本就找不到那个源头呢？ 对啊， 就是、 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就是白白浪费这些东西。然后如果又才什么交保候传，然后我真的就是交保。 对啊，如果我不知道，我傻不知道还可以什么撤回什么，我就真的是交保。然后我后来又没做什么事情，但交保那个钱会还我吗？ 我觉得我们人还是需要学法律的，就是交保。 人生好累哦，要学理财，又要学法律，还要学感情。 哦，光是啊、哦， 这三样就搞得 光理财跟感情就 搞得莉莉头好痛。 这三件比起来好像法律还比较容易，我们先从法律开始好了。12:47，嗨你好。 Hello， 嗨你是。 喂， 你是。就是你。 喂， 就是你。 嗨你好。喂。 你好。 嗨你好。 Hello。 嗨嗨你是。 我是小孩子。 嗨小孩子。 嘿、hey, ，我今天要分享我喂，听到吗？ 听得到啊。 我要分享我嘿、hey, ，Hello， 我们听得到你怎么了吗？ 你、hey. 你是不是有在听 App？ 我听到了。 你可不可以听？ 你可不可以听你手机里面？你听你话筒里面的声音可以吗？ 我在听话筒的声音，可是我听到你们那边有我的声音。 你 App 要把头像， 那你可以把 App 关掉吗？ 我 app 没有关掉吗？ 不然你怎么听到两个声音呢？ 好，可以。 小孩子怎么了？ 好，你等我一下。喂，听到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不好意思。 小孩子怎么了？ 我今天在送公司的中秋节礼盒，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烦，很恼人，很讨厌。因为我去年我来公司两年了，然后去年我就要开始负责找礼盒，可是我们公司因为是设计公司，然后我主管都很龟毛，他们的礼盒要好看，又要名牌，然后又要在预算内，然后大小不能太小，还要顾虑保存期限，光是去年找就觉得很难找，可是今年找的就很顺利，对啊。然后我最讨厌的桥段就是要打电话跟业主说我们会送礼盒给你，你什么时候有空收？我很讨厌打电话给陌生人。 所以去年做过一轮了，也没有让你习惯。 没有啊，我觉得很讨厌，我觉得就是很别扭，因为 就当作打给我们就好啦，问我们什么时候要送货给我们。 对啊，我们是陌生人哎。 嗯， 你就当每一个客户都是飞利电台的各个 DJ， 你今天打去夜现场，今天打去夜光家族，今天要打去各个面有意思这样。 还是很奇怪，因为有时候我打过去的时候我都会有点紧张，然后我就会说我是哪里哪里，然后他们就会说哈，然后我就会觉得更紧张，就会很想赶快讲完。然后 还是你每次打电话进来都跟刚刚一样？ 都有开 app 吗？没有啦， 都跟刚刚一样，就是我喂喂， 你听得到吗？ 有听到吗？喂，都是这样子的吗？ 哎呦，我觉得刚好糗，烦哎。 如果你打电话给客户询问都是刚刚那样的话，的确对方是很容易回说哈什么，那可能是你的问题。 没有啊，我打给客户没有这样子，是没有这样子，只是感觉都会有一点紧张，然后会有一点醉词。 我明白。 对啊，总之我今天很顺利的把礼盒全部都送出去了，可是现在又要开始烦恼明年要送什么礼盒。 太早了吧，还有一整年耶，还好吧，你可以在快要开始就是前一个月再烦恼啊。 那我们好奇 最后选了什么， 对，在你们这么规模的主管，什么叫做符合预算又不能太小，保存期限又棒，设计又好，内容物又 OK， 你最后选了什么？ 我们这是送了珠宝盒的礼盒。 哦，珠宝盒应该不便宜耶，还是你们预算很高？其实 没有耶，800多块， 800多蛮高的吧？ 里面有多少分量？ 里面有6个饼干跟3块，就是大概蛋糕，大概6公分长吧。对， 嗯、其实就是礼盒打开以后，大家会想说啊，怎么这么少？ 那盒子其实有点小，我们后来订都有一点点就是 shock， 可是后来想说盒子还算好看，然后我们今年还又很搞刚的，就是做了小卡片，而且我主管今年还指定说就是要支持台湾的品牌，所以就要订就是台湾的礼盒这样子。对啊，反正我就在想那明年呢。 我觉得今年中秋节其实根本也还没有过，你不用想到明年。 对啊，还早啦。 我应该要烦恼明年可不可以顺利的打电话吧。 嗯，不，这些都在明年再烦恼就好了。你可以看一些比较近一点你需要烦恼的事情，好不好？ 也是，好啊，我希望下次打电话可以很成功。 好好好好，感谢你，小孩子。 谢谢，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12:52，0223639955。如果你是用手机的 App 或是用平板的 App 也可以吗？平板不能讲电话，对不对？手机的 App 打电话进来的话，就是麻烦你，请记得就是要把 App 关掉，不然你会有听到两个声音，然后 App 又会延迟，所以你都会不知道自己已经上线喽。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劲歌金曲， 孙燕姿的2016。重新诠释那些音乐上的1987，这是蔡澜清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 熟悉的话语，让孙燕姿重新提醒。继彩虹金刚之后，孙燕姿用音乐精彩这个世界。 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坏。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一人字典型爱你多一些，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没有朋友啊？我要约谁来？就没有朋友啊。 从长计议。 一点零一分，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我是没有朋友的马克。 你有朋友啊？ 我唯一的朋友对我不好。 你有 Erica。 Erica who？ 还有 Sharon。 Sharon who？ 还有 Miss Wang。 但是 Sharon， 在他的那个演出上面，他表明了就是他比较爱 Eric 周星哲啊。 这样啊？ 对啊。 你头发梳起来 也不是周星哲啊！你在说什么？ 梳起来的话，发型就跟他一样啊。哎、欸、，Eric 也是很白的。哦，因为今天我们在看 W 的时候，欧马克丁的李钟硕就说：“哎，人家说啊，一白遮三丑，什么东西？ 你有资格笑我吗？啊，一白遮三丑， 是真的，是真的、啊。”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i。 Hello。 Hi， 你是？ 我是赖尿虾。 赖尿虾。 对啊。 赖尿虾，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我在八月底的时候打工一个蛮爽的经验。 去哪里打工啊？ 去帮捷泰日商的捷泰烟商在打工。 嗯。我同学之前在那边，但他离开了。 啊 啊 嗯。 喂。 哎、欸，怎么了？ 我也有听到吗？ 有听到啊。 有，还蛮小声的。 哦，那么可能我们是不是我们讲话很小声嘛？我们传出去的声音很小声吗？ 我们传出去的声音很小声，这样子吗？有大声很多吗？ 哦，这样有大声多了。 好好好好。 好好好。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他们有分，就是攻读生跟 show girl， 他们是两种待遇。 是， 就是我们攻读生的话，就是只有交通车，然后时薪150，然后交通时间也算工资，然后还有吃麦当劳，然后吃便当这样子。 嗯嗯 嗯。 然后 show girl 的话就是坐高铁，然后还有是住饭店这样子。 嗯 嗯， 嗯。 然后 那攻读生没有高铁跟饭店，攻读生怎么去？ 啊，攻读生就是坐交通车啊。 哦，那住怎么办？ 住的话就是坐交通车当天来回啊。 哦， 没得住。 嗯， 对， 不需要留在那。 嗯嗯嗯， 对。然后妙的就是我们爽，就是爽在高雄的那一场。那一场的话就是刚好我们就是忙到两点，然后我们就是有个工读生他没有办法赶上客运回家，然后公司就说那好吧，你们就留宿一晚好了。 所以就是攻读生得到了 show girl 的待遇， 对， 所以觉得很开心， 对。然后不止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我们那一组的人，然后还到最后公司还给我们高铁的票， 哇！ 这公司算是蛮不错的， 哇！ 对啊，可是要我们先垫钱，之后再补这样子。 你确定这会汇到你户头吗？ 有啊，最后大家都收到钱了。 嗯，好哦，感谢你的分享。 嗯， 晚安了。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1:05，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Hello， 你好。 嗨， 嗨，你好，你是谁？ 我是佩佩。 佩佩。 嗯，我要分享就是我最近都跟我男朋友在抓 Pokemon。 那你们现在分别几级了？ 我们两个都28，然后他29了。那他今天已经全部就是台湾地区的都抓完了。哇！ 那你呢？ 我还差一只喷火龙。 喷火龙很难吗？ 不是小火龙，对不对？ 喷火龙 对，就小火龙要收集完进化。 哦。 然后我们有去南寮一天，然后我有集到那个成龙，就拉普拉。 成龙 很开心，就最难的那一只啊。 哦。 对。 所以还蛮开心。 可你男朋友急完了，会不会瞬间不想玩了？ 不会，他今天急完，可是他还是很疯狂的一直在看雷达，然后一直收集。 为什么他都已经急完了，他还要那些干嘛？ 他会出下一代的游戏，他还会在。 我知道有伙伴系统。 对，没错。 伙伴系统可以干嘛？ 就是你可以带着一只你的伙伴继续走，然后它可以再进化，一直进化下去。 进化成 因为不是说有人说，比如说有一只，比如说很难抓或者很稀有，你就不能一直进化，你就选那一只当你的伙伴，然后一直跟你出任务的时候也是在累积，然后它也会进化。 对，所以我们 不定时 整天要一直开车走路。 那你们一直感情加温吗？ 嗯，算是有吧，每天都抓到很晚。 会 kiss bye 吗？ 下班后啊， 会 kiss bye 吗？ 不用 kiss bye， 因为我们住一起。 那睡前会 kiss kiss 在睡觉吗 ？kiss night 会。 那、啊、你们现在都还没有睡觉？ 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们刚停完车要转回家，你们刚做完。 那你们 kiss night 给我听听看。 哇，现在要不好吧？ 又没有人看得到。 可是大家都听得到哎、欸。 我想听听看 Kiss Night 的感觉是什么？ 突然觉得好幸福、哦。 青春点点从来没有人在节目中 Kiss Night 给我们听过，哎、 嗯，有吗？ 刚刚嗯嘛、啊、就是了吗？等一下，刚刚嗯嘛、啊、就是了吗？ 是啊，他在我旁边啊。 那我可以要求再一次吗？融化了。我抓到喷火龙了，我喷火了。 对，刚刚又一只喷火龙，拜托冒集气， 你一定会有的。 好，谢谢。 晚安了，晚安了，可爱的情侣，拜拜， 拜拜。十字路口。 在脑中有好多想法却又说不出口，难道是为了忧愁说着忧愁，喝一口就想要变得成熟，世界真的不同了吗？ 02-2363-9955 2363-9955 阿基玛不要走。 吃骨嘞？ 吃骨嘞什么？猪骨力哦？ 找死吗？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想什么？耶、yeah, ！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拥有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 还是新朋友，喜欢这样在午夜轻轻松松跟你一起的感觉，就在飞碟电台 FM92.1。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喂，我是阿强。 阿强，你好。 嗯，我很久没有打过来了。 阿强，你现在几岁啊？ 现在17要18了。 17要18、 欸？对对对、欸、对，因为88年。 88年 出生，民国88年。 对啊、 嗯、民国88年是什么？1999。 1999，嗯，对了， 1999才出生呢，我天哪、 啊、怎么了吗？ 哇 my god my god、 欸、今天有什么韩团哦，韩团里面的小、那个男生是2002年出生的。 我的天哪、啊、1999年出生的阿强，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要说，那我一开始，其实我一开始就有在听，就是那个我听到你们说那个臭豆腐。 哦，你的一开始是指这个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就是他应该不是前卫的吃法吧，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有了。 你说小学就有这一种的里面包东西的是不是？ 对啊，就里面都插切一个食指，然后在里面塞泡菜，就是川味泡菜。 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因为你是1999年出生， 所以你们指的， 我们指的前卫就是在1999年发生的所有事情。 那个很前卫咧， 那已经很前卫 了。 那个时候阿姨已经要大了呢。阿姨第一次尝鲜有多兴奋？ 对对对对，所以不好意思造成你那个误解，你要知道，就因为你年纪小，所以有些前卫的事情在你年纪小的时候就发生了。 哦，对，好吧。 有哪些食物是你觉得老人爱吃的食物吗？ 老人爱吃的，嗯，就是那个什么核桃酥。 你说一片一片那个、喔？ 还有呢？ 还有呢？ 嗯，就是一般，可是通常就是以前那 瓜子吧， 现在都还有留下。瓜子现在已经很少见。 已经是化石了。 你在说什么？你不要随便讲话，很丢脸。 我天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是在婚礼的时候才有的吗？而且也很少婚礼有 了，他根本就很少看到瓜子了。 瓜子已经很少见了。 那还有什么呢？你的刻板印象，老人爱吃的食物。 老人哦，可是老人家吃的东西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很难说，因为几乎都有留下来啊。因为我的老家在台南，所以啊，就是 哎、可是台南现在很多很新的东西耶， 有吗？ 嗯，以前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台南有流行的东西叫做棺材板，现在很难吃到， 现在 很难吃到，哎， 很难吗？ 现在还是很多棺材板， 有很多吗？ 就是在孔庙那附近跟一般的店都差不多，就是那几家还是在那，跟挖柜店一样啊。 嗯。 可是那个，你们有吃过台南孔庙那边的豆腐冰吗？ 豆腐冰？ 我没有吃过豆腐冰诶，但是想到那棺材板，对，我的确在孔庙那边吃的棺材板。 我不喜欢，其实我不喜欢吃棺材板。 嗯。 我觉得名字听起来就，我小时候很怕鬼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 蹙眉头。嗯，真的， 哎、 真的有鬼怎么办？ 豆腐冰听起来也不太好吃哎、欸。 冰心， 豆腐冰啊？ 豆腐冰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豆腐冰它就是五妃庙前面有个豆腐冰，然后五妃庙你们知道吧？ 知道。 五妃庙前面附近有个豆腐冰，然后就是那家特别有名，然后它就是一块豆腐，然后 中间画个十字。 没有，它很不是十字啊，然后那个、是那个豆，它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讲，好像布丁，然后又不是布丁，然后反正你们可以去查，它就是杏仁豆腐冰，他们主打就是杏仁豆腐冰，然后给你加配料跟那个就碎冰。 可是豆腐不是没什么味道，冰也没有味道吗？那所以就靠 没有，它就做成杏仁豆腐冰啊， 所以是杏仁味。 对，杏仁豆腐，豆腐冰有两种，一种台北有一个石碇，台北石碇那里也有一个王记豆腐冰，也很好吃。可它是真的就是豆浆，然后做成那个冰。 哎、小朋友爱吃杏仁的应该不多吧？ 杏仁是不是也是老人的东西？ 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也不是很不一样啊，就是平常没有，我听别人都没有很喜欢，像什么茄子， 嗯， 你也爱， 嗯。 莲藕你也爱？ 其实啊，莲藕很少人不喜欢吧？ 啊？我就很不喜欢啊！ 是啊， 莲藕蛮多人不喜欢的。 莲藕蛮多人不喜欢的。那木瓜？ 木瓜它的有一个味道，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很甜的话，我就不喜欢了。 好， 然后，那你也不喜欢山药咯？ 不喜欢。 哦，芋头也不喜欢， 超级不喜欢。 我头很矮 啊！你是不是喜欢一些根茎类的东西啊？ 你是根茎 boy， 这很难说。茄子又不是根茎 的。以后你 的 自我介绍就说：“大家好，我就是一个很爱吃根茎类的男孩。”很酷、欸， 都很爱吃。 不行不行， 根茎类你 不行不行， 根茎类讨厌的人比较多啊，这就不是我。特别喜欢根茎类，是你们特别讨厌根茎类、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他说不是我特别喜欢，是你们特别讨厌。我觉得这个观点 对啊， 蛮重要的。 没有，这就是之前上个礼拜我想要练习的啊。就不管人家怎么 diss 你，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diss 回去啊。 嗯， 放错关系了。 我们没有放错关系啊，你就是根茎 boy。 没有啊，可是大家都讨厌根茎啊！ 大家没有讨厌根茎啊，我喜欢地瓜啊，我喜欢马铃薯、啊。 嗯，那我也没有特别喜欢根茎，是因为你没有不喜欢的，不是根茎的、啊。 我觉得 一直在，我现在想要搜寻根茎类。 你说还有什么是不是？ 对。 而且因为一直讲根茎根茎，其实我脑子会一直充斥着其他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在讨论食物上面。 嗯？怎么会这样呢？嗯， 觉得很噁吗？ 不是噁啦，就是我会想到其他事情。 那玛丽有不喜欢根茎类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还好，我没有很挑欸。 还有萝卜。 萝卜、胡萝卜、番薯、竹笋、洋葱、姜、马铃薯。 洋葱、姜、马铃薯。 怎样？你很兴奋吗？ 没有啊，我都觉得。 根茎不会兴奋。还不错。 洋葱欸，洋葱不是根啊，洋葱不是那个茎吗？洋葱不是叶？欸， 对啊，现在是根茎类啊。 洋葱不是叶吗？ 根茎类啊，它是茎菜类啊。 哦。嗯。它是什么鳞？鳞状叶还是？ 哇，那个已经离我好远了。学那个 是生物的东西。 哇，你的根茎 boy 让我们 app 更新的好快哦。 怎么大家一直在什么讲根茎的东西啊？ 他说他好可爱，有一个特殊的节奏，根茎 boy。 等一下， 大家喜欢你。 等一下，误会了，大家误会了，大家误会了，我没有真的特别喜欢根茎，其他的东西我也很喜欢，是他们，是你们。 但有人说五妃庙的杏仁豆腐冰真的很好吃。 对啊，对啊。 对啊， 好，下次去台南试一下。 你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台南的动就小吃吗？ 台南小吃特别喜欢什么？ 我好像没有欸。 没有啊。 我喜欢吃调味咸酥鸡。 粉。 我讲你就要生气啊。 对，我喜欢牛肉汤啦，我喜欢牛肉汤。 哦，对，还有牛肉火锅。嗯。 你没有吃过那种就是现宰的牛肉汤吗？ 现宰，你说旁边就 那个谁要吃？ 我们还有那个没有，不是啊，就是那个温体牛，就是早上。 可是台南不是号称就是十家有八家都是说， 就大家都是温体牛啊， 对吧？嗯，可是就是有好吃的，因为我住在其实我们。住在那个家里那附近，嗯，然后家里那附近有养牛，嗯，然后附近我们家附近就是阿妈家附近就有开几家，嗯，然后偶尔早餐的时候就会去吃牛肉汤。 你有目睹牛被杀死过吗 ？Oh my god！ 什么？你们在讲什么？ 你有亲眼看到牛在你面前被杀死吗？ 哦，当然不会给客人看吧。哦， 所以 只有看过鸡而已。 你说脖子被划， 常见 脖子被划一刀那瞬间吗？ 嗯， 放血。嗯 嗯， 谢谢你，根茎 boy。 晚安哦， 晚安，拜 拜， 拜拜。真的，如果就是大家都去屠宰场，然后都去看这些动物怎么被肢解跟宰杀的，我想就是我们的肉食量会降低蛮多的。 我现在有点起鸡皮疙瘩。 因为古亭就是这边也有一个什么清真什么，那是卖牛肉的吗？还是什么？ 你说牛肉味很重的那边吗？ 对对对对对对。哎，可是为什么有一天清晨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抬的 鬼？ 不是不是，抬的猪。 牛。半夜很多猪的货车在跑来跑去啊，猪都被剖一半，然后挂在那边晃来晃去，那个很可怕。半夜很多被剖开的猪的货车， 对啊，很恐怖呢。嗯，很恐怖呢，真的很恐怖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的营养与温暖来自妈妈亲自熬煮的低基精，现在我选用古法传神精炼原料溯源最讲究安全品质的华佗福元堂，孝敬爸妈守护健康。华佗福元堂古传低基精熬基精燕窝中秋礼盒 7-11 全家全联热卖中。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ay. 泰勒斯经典男唱，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空中梦想家? Oh, 就我点一 UFO。 那我又不可以这样直接讲出我真实的感受，我讲出来以后就电台又觉得说你哪位啊，你在那边讲些什么东西。0223639955 1:27，青春点点。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哦。你好啊。 嗨，爸爸。 哎呦，好久不见啊，中秋节回家团圆啦。 你是哪位儿子啊？ 小博， 嗯， 开学还好吗？ 还不错。 适应的还可以吗？ 嗯， 哼，应该跟同学相处愉快吧。 跟学妹分手了没？ 分啦。 分啦。 那现在群组还有几个呢？ 嗯，我手机都是重删的，58个吧。 怎么还有58个群组？ 因为我现在账号还没删掉，我有3只账号。 你有三个账， 你有3个 line 啊？ 对啊， 在同一只手机里吗？ 嗯， 同一只手机可以有3个 line 账号。 有一只手机2个，然后另一个就是电脑用的。 那为什么要有3个 line？ 是不同用途。 哪一种不同用处？跟爸爸讲一下。 这一个是聊天，然后一个是学校同学的。 学校同学不等于聊天哦。 不等于。 那聊天里面是什么？跟社会人士这样子？ 都有啊，就是同年纪，然后一些比较大，一些比较小都有。 那这些聊天哪来的？ 就是我朋友他们找我去帮忙，然后我就去。对啊， 帮忙聊天？ 不是啊，就是管理。 管理什么？ 就是有些比较怪的人， 要把他踢掉。 对啊。 那这个。每个群组总是会一开始会有一个目的啊，这个目的是什么？ 嗯，我都有，看你想得到什么可能都有，就除了那种什么怪怪的都有， 怪怪的都有。 我说对啊，对啊， 哎，对， 不要太怪都有啊。 所以也会有一个剪头发的群组， 那种不会，那种商业的群组我不会去用。 所以那有什么嘛？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 比如说，我朋友他们有些人喜欢动漫啊。 嗯，好，动漫这可以理解。 嗯，那你知道有什么？就是电视节目什么配对的之类的那种东西？ 电视节目配对的那是什么？ 对，就是你要谁啊 ？Hebe 还是谁？不是有那个吗？他不是主持一个，就是男生女生啊，然后。嗯， 像是交友联谊类的几节， 对， 然后讨论这个节目的群组， 不是啊，就是他们自己有半个群组，就是男生女生，比如说抽签啊，然后他们就可以变成， 所以有一个联谊群组， 对， 那这个联谊群组的年龄呢？ 嗯，到35岁左右都有吧。 你几岁？ 我15。 你15岁在里面。没有人就是叫你滚出去吗？ 是他们来找我帮忙。 35岁的大人们要找你帮忙，是你是说35岁那里面最大的？ 对，最大的。 哇哦！ 然后最小的要大概国一是几个？ 所以平均值是20这种吗？ 对，差不多19、20，差不多上下。对啊。 那你在里面也有认识人吗？ 有啊。 那你们会办实体活动吗？ 有时候会，就是对啊，可是我都不会去，因为我就觉得好麻烦。 哇哦，那这个群组里面有多少人？ 我有很多个，就是有一千 联谊群组里面， 对啊，以前有100多个人的，然后现在比较主要是80几个。 嗯， 对啊，就是帮忙他们的。 好，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的群组啊，影片群组啊之类的。 嗯，好， 爸爸这样可以吗？他可以继续玩吗？ 玩什么？没， 他又没有要求那个，他又没有要求我的许可。 没有，现在我就是比较注重在学校跟同学的，对啊， 学校同学群组， 对啊，我们很嗨，我们全校最嗨的班级。 你们每天白天见面，真的回家还有那么多 LINE 可以聊哦。 对啊，我们一样照聊。然后今天就是有几个比较机车女生，那我们班男生第九有个群组，然后他们在讨论。 嗯， 对啊，就是 十五岁的男生是觉得怎样的女生很机车？ 嗯，心机很重啊，然后比较嚣张的那种。 他们有嚣张到你那边去吗？ 有嚣张到会把人叫进厕所要打人家巴掌吗？ 没有啊，就是装大，然后什么都要管那样子。 就说管什么？ 比如说我们穿怎样，可是他自己就戴耳环，然后染头发，然后管我们穿什么，就是很奇怪，就很不爽。 人家喜欢你啦，找话讲啦。 不是吧？ 嗯。 然后比较心机比较重，就是比如说他今天有一个人他吸抹布啊，然后就是他要打扫，那我朋友他们就在擦黑板，用抹布擦黑板，然后擦一擦，他就叫他去帮他洗， 心机超重。你说自己的抹布不自己洗， 就等到就借机会说，哎，你不用洗吗？就是叫他再去洗一遍。 哼。 我回春了。 嘿， 我复原了。 洗抹布的分内事不自己做，还没诱导让别人去做。 对，然后还有那什么，就是 我就是不洗抹布的人。 没有啊，比如说有几个人啊，然后他跟他没有仇，他就走过去故意瞪他们，然后就是上下打量那样子，然后等着，就是很不爽那种感觉。 故意瞪你，然后又跟你四目相接打量你，你不会笑场吗？ 那就我们就会比较想要抢他，然后他就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班就是比较怪，就是会学一些什么，比如说瑞典的脏话，然后原住民的脏话，然后澳洲的脏话这样。 学一个瑞典的脏话，然后你讲出来之后，大家会有共鸣吗？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啊， 没有，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男生都知道。 所以你们自己讲到自己笑成一团。 对，他们都不懂啊，就比较好笑。然后老师上课就 哦，很久没叫这么样的电话嘞。 嗯，感谢你，小波。 拜拜， 拜。凡事有转机，信心不放弃，期望有勇气。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打量人的那个眼神需要收起来。就大家不要有这个。 跟你认识的同班同学打量干嘛？ 因为前几天我走在路上，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就是。我想他们应该也都不是故意的，可是就是他看你那个眼神，就是那种看一下，然后那种 有翻白眼吗？ 真的看了以后，真的很想把他头扭断。 看你吗？ 对啊， 喜欢你啦 ，Hang 哥， 劲歌金曲， 你还愿意爱我吗？ 广告啦！ 2016 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史无前例双舞台竞演 Vodka 灭火器光引擎王洪恩林先生宇宙人董事长马修连恩韦礼安等36组乐团一起风摇滚10月1号2号就在桃园展演中心快上网搜寻2016桃园风摇滚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颠覆摇滚沉浸巴士底的疯狂世界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环球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 1:37，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Hello， 喂， 还没 ready 好， 我们失去他了，我们需要新人补上， 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俗，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难免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吉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阵阵都飘路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心之间虚无我把仅存欲望去骨我想不是得专心练法术 0223639955飞碟你好 阿克你好 嗨，你是？ 我是 Ken。 哈？ 哈 ？Ken 几哦？ 是。 哈？哈哈哈？ 是 Genki，Genki，Genki， 元气，元气，你好。 你好。 哎，元气，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你这么不清楚声音？ 哦，我 讯号。 我在国道上面竞速。 竞速哦。 是啊。没有在开车，在国道上，北二高。 那是不是开车的时候不能讲电话？ 对啊，你不是要专心吗？ 蓝牙就看眼睛看前面，耳朵听你们。 哎、欸，所以如果用蓝牙的话是可以的吗？交通法规是不是也不行？ 可以啊，你耳朵 听 哦，蓝牙可以哦， 不能手持哦。 哦， 对啊，不能手持而已，就把手机放旁边啊，接收得到范围内，听得到声音就好了。 那你要开去哪里？ 我要去离你们近的地方，就中和。我是机场接送的司机。 哦，所以你现在是要去接客人？ 对，去中和接客人到桃园机场。 所以他是搭什么4点的飞机哦？6点的飞机？ 对啊，就那种红眼班机吧。我看他的航班时间，很像是那种廉价航空的红眼班机。对， 你是单点接他还是多点？ 就3点啊，去点对点接啊，家里住家送到机场。 那你这样收多少？会不会问太细？ 公司收啊，公司收啊，再给我们薪水 啊。 所以你不会不是算什么一趟一趟这样算钱的？ 公司对客人是算趟收钱啊，公司对司机也是算趟给薪水啊。对啊，他车子是他的，车子是公司的，油也是公司的、 所以等于是譬如说哦，一个月下来假设你跑五十趟，然后我就给你多少钱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就各个县市的收费标准不一样。 你说什么什么？ 各个县市收费标准不一。 哦，那可是这样，你就必须要二十四小时 stand by 吗？ 也还好，他会提早他派班给你，会提早十二个小时就跟你讲说你什么时候要跑车，那、啊、你就找时间睡觉。 可以拒绝吗？ 原则上不行。 哈，那假日呢？ 假日就是有跑才有钱啊，你事先排假是他会排给你车啊，因为公司司机还不少啊。那、啊、如果你要赚钱的话，你不跟他说你要休假，原则上你就是自从你要上班啊，这是真派啊。 所以等于你们其实有点像是兼职打工吗？你们不是？ 我是 你们兼职。那你们是用劳基法吗？ 原则上交通运输业不适用劳基法。 交通运输也不行，保全也不行，怎么这么多都不行？ 嗯， 真的啊，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如果你要赚钱的话，其实你是不休假的， 要跑 車啊、你就是 对啊，就跑，对， 你就一个礼拜七天，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就看家里有什么事啊，因为有小朋友啊，小朋友妈妈帮忙顾啊，如果妈妈有什么事要外出还是什么，那一天没人顾小孩，就是要就变成排休假，对， 嗯。 对啊， 也没有法律的规定说你跑了几天以后一定要休几天假，没有 。原则上劳工局不会去查这种公司啊，因为他也不大，也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劳工局会去查，就是有人申诉，有什么的，他才会去查。啊，这个原则上不会。 皱起眉头来。 嗯， 好的 ，Genki， 希望你一路开车小心，车况良好。 好 ，OK。刚刚讲那个话题，害我心脏跳，一分钟多跳了二十下。 你说哪个话题？你说、 就是玛丽叫人家亲亲那个话题 啊？哦、是不是很棒？ 很赚。 对啊。 那你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要跟老婆亲一下？ 哦，不用了，那个我已经。 你刚刚已经感受到那个氛围是很棒的，你为什么不跟你老婆这个气氛？ 对啊。 我现在目前单身中。 哦。 所以是已经分居状态，离婚状态哦。 对，是的。 好吧，但小孩是要共同顾，是不是？ 就一人带一个、啊。 哦，一人带一个，那当时怎么决定谁带谁？ 就上法庭 啊，法官判的就这样子就好了，对啊，反正也不去想那么多，过把生未来的生活过好就好了。 加油了，爸爸。 OK， 那就回家亲亲小孩吧。 是啊，这样子还比较有意义。 嗯， 好好好好好， 好，玛丽、马克，晚安， 拜拜， 拜拜， 拜。 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经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你是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经多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 李心洁跟张震岳，谢谢谢谢你的爱，1:45。 你们会不会记得小时候那些不实际的梦，不会想说赚钱找工作，管他日子怎么过，我没拥有的是什么，却已经很快乐，只是现在的你确实搞不懂。你们想一想现在的生活，什么地方出了错，不会想说偶尔做做梦，做梦日子怎么过， 长大的我拥有很多，只是越来越不够。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出了错？小时候那些不实际的梦，不会想说赚钱找工作，管他日子怎么过。我们从前拥有什么，却一直很快乐。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输了？ 情歌天王德永英明，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时代的经典作品。 All Time Best Vocalis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鲁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鲁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鲁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我想说一个故事，关于他和他的相遇。詹森怀好歌再推荐电影，好多音乐好评发行。 Hello， 我是 Eric 周星哲。 故事喽，好棒哟！ 这周玛丽姐姐说故事要来说的故事名称叫做有教养的小男孩。有教养的小男孩，有一个有教养的小男孩敲敲门，可是呢爸爸妈妈太忙了就没有空应门，他又敲了几次就自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里面的爸爸正在对妈妈说，哼，大错特错，我们在一起真的是大错特错，就像人家禁止做什么事那个图示啊，你知道吧，我们就是那个样子，下面标了一个大大的禁字，然后呢上面打个很大很大的叉叉。这个时候呢妈妈就对爸爸说啦，你想要我说什么，我怕我将来会说出后悔的话哦。爸爸就吼啦，说啊，你说啊，你要嘛就现在说，你要嘛就后，你什么要后悔就趁现在，你等到将来干嘛呢你？这个时候呢，有教养的小男孩手上拿着一架模型飞机，是他自己做的。虽然呢，这个说明书上面用的是他不懂的语言，可是没有关系，因为说明书的图画得非常的好，有箭头。这个有教养的小男孩常常被爸爸称赞手很巧，他没有靠别人帮忙哦，自己搞懂做法，然后把这个模型飞机给组了起来。妈妈又说啦，哼，我以前会笑呢，我以前常常笑，天天笑，哈哈哈哈。现在呢，哼，妈妈心烦意乱，然后摸了摸有教养的小男孩的头，他继续说，我现在都不笑了，就是这样， That's all。 这个时候爸爸就大吼啦， That's all， 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你什么什么将来会后悔的话吗？我以前会笑，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以前会笑不代表未来也会笑啊。 嗯， 对吧？ 嗯，你说的都有道理。 嗯，欧马克语录， 刚刚那个不值得，不值得抄下来吧。 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嘴巴的《没礼貌》。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晚安哦。 我在关心，我不要忘记。羞羞脸，羞羞脸，妈妈说的都不学。羞羞脸，羞羞脸，老师教的都不会。啊嘞啊嘞啊嘞啊嘞啊嘞啊嘞。羞羞脸，羞羞脸，妈妈说的都不学。羞羞脸，羞羞脸，老师。